锵锵三人行。最近这个奥运圣火哈，也让这个我们香港火了一把，成为一个话题中心， 对， 是吧？其实最近围绕着香港，确实啊，话题不止这一个。你知道最近就是现网络的问题，就跟那艳照门似的。你以为光是香港的事儿吧？它也是大陆的事儿，它也是全世界的事儿。所以香港本来是网上，夸有人放出个那个视频，说是这个大陆内地游客。这咱早就听说，说是在什么迪士尼啊、光膀子之类的一些所谓不雅行为。然后呢，这个东西一上啊，香港这个网友哗啦跟帖极其热烈，成为一个热门啊 top one 那么一个东西。然后感觉好像引起了很多香港人本来有的就对内地旅游客呀一些行为的这种不满意，跟帖特别热嘛。可是问题在于呢，这个事儿一下这不也到了大陆网友那儿吗？所以现在在内地网友那儿。也引起一阵这个议论，这个议论呢，我 焦点是什么？焦点是什么？ 你先看看好不好？你先看看这个，它就是网络上的这个视频啊。 你见你条信箱个男人，再接。 我谂都冇员工咁傻啲，佢哋 都还敢傻啲。 你刚才问这个 水壶， 什么水壶？ 这就是两个手插起来，他们叫水壶嘛、哦，水壶型的女的嘛。 你看，你说这焦点在哪儿啊？有三派，一派呢叫改正派，改正派就觉得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说有少数内地人可能确实有这个问题，那人家香港朋友指出来了，如果有呢，我们确实应该改。什么奥运来了嘛，那中国人也应该什么更文明，更干什么？这改正派。但是呢也有反击派，反击派就是说你们香港人也有很多没素质的地方，是吧？你们比如说深圳宝安一网友说，你们香港佬有没有嫖娼啊、吸毒啊、骗人钱啊、包二奶啊，你们这行为文明吗？然后又说总拿我们一少部分内地人啊，就是那意思，一竿子打死一船人，说我们内地人都不好啊。其实港人就不会为出租车费吵架吗？说港人你们小孩在地铁上如果尿急了那怎么办呢？是吧？就是还有一种是质疑派，比如说就有些人说了，香港人没准是导演的这个视频吧， 然后阴谋论， 哎，我不认为那些人是内地的哈，你怎么给我的肯定一定是内地的呢？哎，反正这变成了一个大讨论。 不过我觉得这是有点被夸张了，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比如说我们天天在香港街上都会碰到内地游客，一般而言我不觉得这个内地游客都是像刚才电视上看到这个样子，这个视频我觉得大致上而且是越来越文明。我们自己坦白讲，我们自己在内地跑也有这个感觉吧，你平常住北京你往上海去，你觉不觉得真的是这两三年变化非常大？比如说就举一个例子，过去很多外国人或香港人瞧不起内地的其中一个原因在哪？就比如说哎呀，怎么好端端的喜欢在大马路上蹲着，就首先我以前也说过，我不觉得蹲是有问题的，我从来不觉得蹲是有问题，蹲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每个民族有自己喜欢的姿态， 就是穿旗袍蹲有点问题。 对啊，那要不然怎么样？你说难看 ，OK， 你可以从我标准说难看，但是我觉得他要是喜欢那也是人家的事儿。但是即便如此，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了，在北京、在上海、在这些大城市啊，街上蹲的人少了？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因为啊， 你说在公交站， 因为 注意到， 因为城市在改变。讲老实话，人呢是受环境影响的。你比如说，好像比如说在内地有的城市啊，要是我过去抽烟嘛，就是你这个城市啊，遍地都是烟头， 说实在的，我也就往地上扔烟头。 对，那就是破窗理论， 是吧？你看我在香港的有些街道啊，我就不会扔烟头，尤其后来我去了悉尼，我就更不会扔烟头，因为你抽烟的时候，旁边一个悉尼的华人，哎，我送给你一个东西，就送给我一个就是便携式的一个小烟灰缸，就你在街上抽烟，哦、你就会把烟头。 对对对对 放在里边， 对， 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到了就像你到了风景特别美丽的地方啊，实际反而你也不会随地吐痰。 有些呢是城乡的差距， 没错， 它不单是香港跟内地。比方说这个坐在车上那个女的拿脚翘起来这个事情、嗯，这个就是比较乡村的，她真的是这个习惯无所谓，在那个就变成习惯。那到了城里，那像深圳这些城市哈。他一方面有非常高科技有钱的啊什么，但也有一些从农村刚刚来的，那就是这种 生活习惯不一样， 这个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在这种交错的时期很多，所以这个把它夸张为香港跟内地，我觉得这个是不，但也有些例子呢是蛮极端，就是说应该是在香港，这是真的绝对不会发生，就是那个小孩在地铁撒尿这个， 对， 包括他提的这个问题。他说：“你们小孩急了， 对 你难道怎么样吗？ 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也不会这么傻， 也不会这么 傻。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你会 坚持到那个时候？ 为什么？香港，因为你如果这个整个城市不是那么容易让你在街上撒尿的话，大家呢平常这是人是会被训练的， 对， 你就会训练到 尿急也能练出来， 也能念得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嘛，你都会有这个时候。”对不对？你都会有很急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总是坚持到那个时候，你心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还在数，你也总是坚。小孩也是这样。香港呢，其实地铁什么都好，就是这点不好，没公共厕所。 对， 很多国家的都有厕所的。香港为了干净哈，所以他一到地铁下面不准吃东西，不准喝东西，然后也没有去处。 嗯， 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九广铁路好像 还有， 但在总站有，但是地铁里就真的没有。 对， 香港人就被训练成了。所以这条呢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你看哈，我就最近发现啊，就是咱们使用的一个词儿叫傲慢与偏见嘛、 嗯。 我发现这个英国小说啊，我最近就学这个名字，傲慢与偏见，理性与感性，都在最近的新闻里，你能看得出来。其实什么叫就说是傲慢与偏见呢？我那天还跟人讲这个一个谬论，你知道吗？就是甚至在爱情方面，我跟你讲都存在傲慢与偏见。比如说就是讲那个周星驰那个著名的那个台词是吧、 嗯、 就是说什么曾经有一份珍贵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不懂得珍惜，什么失去了我才什么好。为什么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你记得英国那个那是哪个小那个女小说家写的？ 奥斯汀是 吧、啊、对，奥斯汀、 嗯、奥斯汀就是他，我就说他这个名字，就有些时候呢你的傲慢是你感觉不出来的，你不觉得你傲慢，就比如说哎，有人真心的对你付出感情，当你拥有的时候啊，其实你不珍惜，你为什么不珍惜啊？这里头潜藏着你的傲慢，咱要照佛学的词儿，你是不是有点我慢、 嗯、 你没有真正的感恩的心情去看待它。然后偏见呢，人就是你往往为什么，比如说你跟一个人交了半天朋友，最终你发现你不了解他，因为你抱着先入之见，你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来没有机会让自己卸下这个，当他是一个第一次见到的人去了解他，去看待他，你知道吗？所以我讲这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比如说你看啊，我就发现深圳的网友特别有意思、 嗯、 他们反击香港，我其实接触很多深圳的朋友，哎，对你们香港人是有一个印象， 对， 好色、 嗯、对， 你说这个按说呀哪儿都好色对吧、 嗯、 甚至不是有那个安全套公司做那调查、 嗯、 香港那个性生活的次数好像还偏低是吧、 嗯、 但是你看好多深圳人会对香港人有这个印象，这当然也是以偏概全， 但这也是事实，因为深圳的这方面行业比较发达嘛，所以他跟香港有个 那么而且呢有个经济上的一个差距， 互相促进、 所以呢特别多香港男人呢，比如说要想在那方面找出路了什么的，都跑到深圳去，所以久而久之你深圳人接触到的香港人都是这种人，而且他来的目的是为这个，对不对、 嗯、 你比如说你反过来你如果我们用同样的原理，你问巴黎人这个香港人好不好色，他不会说好色，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香港人专程跑到巴黎去嫖娼嘛？ 他刚对香港人的印象就到 LV 商店排队， 对， 就买很多包。但你刚才讲傲慢与偏见，回到这个小说里边哈，是因为那个女的觉得那个男的傲慢， 嗯， 对， 这个男的为什么会傲慢呢？因为他有一个偏见，他觉得这个女的这些人呢要跟他好呢是有钱的考虑， 对， 其实家庭有钱的， 对， 所以他有这个偏见。然后这个女的觉得他傲慢呢，其实也是一种偏见，因为这个男的其实很好，非常高傲的一个人， 对， 他其实是帮他了很多忙的， 对。 后来这个偏见去掉了以后，发现他也不傲慢。所以他这个小说是一个人性很温暖的， 对。 但是你看这个小说男女之间之所以产生这个傲慢面面，就是因为经济的差距，就是因为那个男的非常有钱，而那个女的是漂亮，而那个社会呢要女的嫁有钱人， 嗯。 而在这个中间呢，他产生这个差距当中，大家心里就有一个就有一个不舒服。 那你的意思是说，香港和内地之间也存在着经济的差距吗？ 对，就是说 会带来很多心理。 这个不是在个别上。但是在总体上，整个一个集体的无意识或这个群体心理上，有一个内地的人就有一个觉得你们会看不起我， 嗯， 所以呢，我到这里来买东西呢，我要买好，我要买什么什么，我要特别这个。那么香港的人现在对内地呢，为什么这些东西传得远呢？其实也是一种心理，他就是心里真的是有。就是真的，香港有很多人真的是有。他说：“哎呀，现在名牌店你都别去了，都是大陆客了，什么什么什么。” 嗯， 就是说，其实人家来赚钱，你商家都是要靠这个生活的。可他心里呢，也还是有。所以我一直觉得，傲慢与偏见背后有经济因素， 也不只是经济，而且是还是一个人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尊严， 对， 或者界定自己的一个问题， 就扭曲了自己的尊严。 你比如说，像香港人为什么会歧视内地，或者他现在歧视是转换了， 嗯， 以前的歧视呢，可能是歧视的是穷亲戚，对不对？但最近几年呢，发现这帮亲戚不穷， 爆发了， 比自己有钱，对吧？ 嗯， 然后名牌货都给他们抢光了， 嗯， 这时候怎么办呢？这就用一个很传统的方法，过去欧洲的贵族也是这样子。 对对对， 钱比不上那些新兴的资产阶级， 然后你理不行， 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反过来说，你，嗯，这些 没教养 暴发户 啊，抠脚丫， 哎呀，对， 嗯， 所以香港现在也是这样，就其实就转移到这方面，你是有钱，可你抠脚丫，你在街上撒尿啊，你比我有钱，你怎么了？ 就像当初英国人看不起美国人， 对， 美国人看不起发达的日本人， 对， 对吧？日本人那时候看不起台湾香港人，香港人现在也是这样，就其实就是一个新兴的经济的强体，他在其他的游戏规则上还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 就会 这个双方就会产生傲慢与偏见， 哎，处处都有傲慢 与偏见。而且反过来啊，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反过来，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反过来说呢，你看香港人啊，到了外面也会被人用同样的方法歧视。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比如说像东京或者日本人啊，他们看到很多香港游客过来，那香港游客过去东京也是消费额很巨大的，在这时候他们瞧不起香港人一件什么事，或不习惯什么事，就香港人喜欢随时随地拿手机说电话，而且说得很大声 啊，香港人也大声说话， 对， 出了名。 对，你比较一下，你去日本的话，你会发现在地铁里面是没人说电话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就一有人说电话，大家会用一个很奇怪的眼光看他，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 嗯，日本呢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你在地铁里看哈， 嗯， 哎呀，我看过他们就是打，他们地铁里有打瞌睡的。可那个女的打起瞌睡来，那个姿态可叫优雅啊！她绝不会说呼，没有人脚这么翘起来，男女都不这么翘起来的。日本这个民族啊，他这个自律，他对身体的这个控制能力啊， 啊， 所以我后来一直在想，鲁迅他们为什么反省国民性啊？就是因为去了日本，才觉得中国人，要是他们去法国啊。没什么国民性好反省，法国人跟中国一样， 对， 你知道，就是你看，所以你要是我们回到刚才的例子，地铁上很多鬼佬啊，脚翘得半天高，我们的那里美国学生啊，上课的时候脚都放到桌上来， 对， 还穿那种短裤短袖， 穿拖鞋， 更穿拖鞋，嗯，一香港人不觉得他不礼貌， 那叫不拘小节， 哎，那叫不拘小节， 潇洒， 潇洒， fashion， 对不对啊？那别喊宅，他还崇拜呢，对不对，嗯？可是他整体上，他对于比较弱的。那些民族他就有这个偏见，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又要从另一个角度讲，大陆人对香港，我觉得也是有一个 对 很奇怪的想法，就像刚刚子东说的，就是他会他心理上一跟你接触，他就先觉得你可别瞧不起我， 嗯，对， 他心里面已经有种感觉，觉得你在瞧不起我了。 所以呢在后来他对你的一切你说的话你做的行为他都有这个前设做判断。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吧，像有时候我写东西啊，我写东西是很奇怪，我发现我一些的我在内地一些报刊上写的专栏批评了一些事情，我发现我写的那种东西我的观点可能跟我很多内地的同行啊如出一辙，大家的语言差不多，我甚至通常还比较温和一点，但是我通常会被人有时候有人批评我的话就会拿住一点是我的同行不会受到的，那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你这种洋奴你这个香港人这么写，心里头是不是瞧不起我们中国人，瞧不起自己的根，瞧不起自己的祖国，你这个受殖民地奶水长大的人，这个印象很强烈。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来香港的时候曾经住过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在朋友家里有用他客房洗澡的时候一不小心啊把这个淋浴的龙头弄坏，然后他就跑过来说这么粗鲁啊这个弄坏，我就一直记住这句话。但是我其实后来我也有上海北京的朋友 也弄坏， 把人家家里的东西也弄坏了，那个家伙跑来话没文化，他就农民，他就跑来家骂我，我没生气。我后来就在检查我为什么记住了那个香港朋友对我讲的那一句粗鲁，我在内地的朋友跟我讲说我没文化我不生气呢。你看这里很微妙的一个心理，就是说就是他刚才讲的，就是你出来的时候你面对你稍微有点异族甚至异地还不是异族呢，你其实心里已经潜了一个你别瞧不起我，我不会用你的龙头你就骂我粗鲁，我为什么记住这句话了呢？ 是不是你本身心里就有一种自卑？ 没错， 对，就说你这些好很现代的东西，你这个很好的东西，哦，我不懂，我就不会弄。但是另外一个场合，人家这样骂我，因为他是跟我完全同样的人，我就不记住， 就没事了。而且呢， 我没把他当一回事，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自己的心理。 你说这个，我倒是最近今天看报纸，我联想说是这个奥委会主席罗格，你看吧，最近对欧洲国家说话。就那意思，但是罗格能说出这个话来呀，也挺干嘛？他说呀，你们不要老那意思，就是老这个阻挠中国，杯葛中国的这个奥运呐、什么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法国这个大革命之后，你200年才调整到今天这个状态，而这个的中国呢，它是1949年建国的，它现在才几十年，对吧？他那意思，他有个发展，而且他特别说，他说你们跟中国说话是吧，要庄重严肃。要那就说因为你要给他面子，你看罗格就说你要因为中国人，因为他对中国的认识就是 清代开始 中国人要面子，你就你跟他说你好好说你尊重的说， 这也没说错、 对，所以现在这个我看香港有评论还夸罗格、说罗格能这么了解中国， 太了解了，对，中国就是要面子。 咱们记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徐老师，你说就说一个香港人说你粗鲁，你就觉得好像面子格外过不去。 刚出来的时候、 但是其实我觉得啊，这还不光是说什么香港内地之间，即便都是内地人，我跟你说，我从20几岁从大学同学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有一个人际交往之间一个很讨厌的事儿。你们就是你，比如爱喝酒的人，经常在酒桌上，你发现没有，撒酒疯，这个人呢，喝了酒以后啊。其实容易把他内心平常不表露的那一面呢表露出来，你有没有注意观察过酒桌上的人，他撒酒疯的时候主要的内容是在说什么呢？本质上都是关于瞧得起与瞧不起。 嗯， 你明白吗？就是喝酒啊啊，干了你不干是吧，哎你不能喝，哎你瞧不起我呀，我的企业也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发现没，在酒桌上，即便就我就说都是大陆人呢，就是都他彼此之间，而且有时候打起来，我碰见过多少回、他人喝，我跟你说，哪怕就是有些人平常道貌岸然的，有那么一种人，就是他一喝大了酒啊，你会发现他这个心里边很多 真情爆发， 全是尊卑。我跟你说，他就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面子， 对，你就可以知道他骨子里非常在乎你瞧不瞧得起我。这个很有意思，很多时候喝酒打起来，你比如说在酒桌上能打起来，往往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口角。不喝酒瞧不起大哥是吧，瞧不起大哥，你有什么了不起的，都是这样。你甚至有时候你知道我自己为什么不爱出去跟人喝酒，那有的时候碰见那个人，哎呀你也没想怎么着跟他说啊，你不就是一主持人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这什么啊？还看不起人了？给你敬个酒，你还不喝？ 我不能喝，行吗？ 还会出现两种情况。 嗯， 一种情况在内地很多，就是这餐谁请的哈， 嗯， 他到最后他最威，开始的时候他很客气，请一个一个，但是到了最后哈，其实大家吃的差不多了哈，有些人想走了哈，他不走，那些人就不好意思走。感觉上就是说你这是走了哈，就是看不起 他。 哎， 在香港还有一个有趣的规则，还有一个有趣现象，就是谁是这里边最大，谁在这里是做老板的，就是谁的位置最高，他最后才能说走。我好几次就发现了，谁他做头的时候，大家到最后其实已经喝的没味道很久，可是他还在那里，那个酒还没喝完，干了干了，为什么干了？再喝一点啊，再喝。就不好意思走，一定到最后他说走了，好啊，大家其实早都想走了。 我亲自碰见过，就在香港怎么打起来，就是一个上司，我在这玩对吧，然后我一个下他的下属本来是好心，觉得他喝的太多了，就自己买了单，就把单买好了，然后这个老板就说，谁让你买单了， 发火， 谁让你买单了啊，我说走了吗，你给我买单，拿起烟灰缸就砸过去啊，你知道吗，就是借酒撒疯。但是这个借酒撒疯他内心是个什么状态，他在乎什么， 就是自尊，就是面子，而这个面子背后是不是某种潜意识里的自卑呢，就是说自己觉得我这个位置，大家平常对我这个尊敬其实是假的。 很多时候酒桌上你听人们聊的这个天都在炫耀权力嘛，我的势力范围有多大，我有多牛，谁谁谁得听我的，你要办什么事儿，你得找我，不都是在说这些吗？ 从我的角度看，这可以说是我们社会集体都有自我中心的倾向， 哎，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自己的面子，就不顾别人的面子， 哎，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都要